買到嗰啲白瓜咧 ，Felix 種咧好長，好好型。 咩瓜話？對唔住。 但係我攞埋佢啲種子嚟種咧，種出嚟咧佢圓嘅，好似個好似嗰個艇咁喎，同埋苦喎，唔知點解咁嘅樣嘅咧？ 佢話咩瓜話？長哥。 啲白瓜啊！ 而家咩瓜都系噶啦，嗱好多嘅种子咧，佢一早就做咗手脚噶，佢系唔预你再种噶，所以呢一个咧其实好卑鄙啦吓。但系佢哋为咗生意咧就系咁噶啦，控制咗我哋就你种唔翻嗰样嘢出嚟噶。不过咁有时又唔系噶，系因为你嘅地土嘅问题啦，你嘅技术嘅问题啦，天气嘅问题啦，咁啊自己种咧，明明人哋种得好，自己种得唔好，亦都有咁嘅情景啊。 吓、哦，阿周伯少，我有样麻烦你，咁我种到。一棵梅花果咧，都系好大个啊，好靓个。啊，咁样咧，我就人哋同我剪枝啦，俾人捧啦，咁啊剪得多嚟死咗。咁样咧，我就买到呢几有啊杨，我买到呢几枝咧，翻嚟种嗰啲几枝头，插咗佢生，想话种几枝，但系种唔到喎。但系有个人咧，去英国咧，翻嚟咧，拎到英国嗰啲翻嚟种喎，咁啊种得好多几枝喎，好靓喎。 咁啊咁啊。 系 啊系啊，你系讲枸杞系咪咧？ 系 啦，而家我哋食嗰啲枸杞咧，同埋我哋食嗰啲枸杞子咧，通常唔系同一个品种嚟噶。即系而家嗱，譬如我自己都插好多插枝嘅枸杞啦吓，我要嚟食叶噶咋。我试过佢系出咗枸杞子嘅，但系就唔系我哋啊平时喺药材铺买嗰只噶枸杞咯。系啊系啊，唔同品种啊。 咁佢做一英镑，佢又翻到嚟嘅话，我只嗰啲钱，嗰啲烧鸡啊，成烧鸡喎， 咁好啊！ 而家我啊种唔知得唔得嘅咧，移植嚟种都 试下。不过咧，其实香港嘅气候咧，唔系咁适宜种。而家我哋食嗰只杞子噶。啊、即系你知啦，喺中国嘅西北，佢哋嗰边系种得特别靓噶嘛，系、嘛？有因为啲天气气候嘅问题啊，唔同啦。 系，但枸杞又好粗生喎、即系攞嚟食叶嘅话咧，就真系好粗生，好容易种。 嗰啲干脆咧，我淋嗰啲辣椒叶、辣椒水啊，可唔可以预防嗰啲虫咧？我真系唔想打农药啊，周伯。 你睇下啦，睇下边只虫啦，好难讲吓。你要睇下佢出咗嚟系边只虫，然后先知道点样对付佢咯。 好啊，唔该晒你啊。 好，唔使。 祝你身体健康。 好，大家咁话。 好啦，多。